咱们就唱丑梦迎春来一浪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片段 是冤名天。

家中 两样汉，竟拿芦花当思念亲生

云从此断，三个孩儿我自己看，老员外想罢呀，他一声长叹，一会儿就把这休书写完，脱休书手发颤，心思到李氏的面前哦，赶快收拾你自己的物件哦，留下你话语民权，回李家你莫要迟延哦，从此后你与闵家是无有牵连哦，狠心的李氏他并不服软呐，跑到里屋收拾衣衫，小敏花跪在了那母亲的面前哦， 难道您就这样的狠心，您千不念万不念也得念我的未满周岁的三弟民权啊。 这时候闵自谦正在厨房向火取暖，忽听后堂吵闹不休，二弟闵华痛哭失声，他急忙跑到了后堂，留神细看， 见老父抱闵权，苦脸愁眉泪潸潸，母亲在一旁站，气昂昂怒容满面，这个小闵华就跪在旁边拉住母亲，他哭得可怜，在那桌上放一封休书，莫记还未干。 闵自谦见此情景，心中盘算， 为芦花起争端，老夫动怒难以阻拦，一家人要离散，我必须以礼劝解，叫他事从良劝。 想到此，他急忙跪倒，婉言相劝。

敢说是在在在，出手那把花儿摔，摔在了地尘，来不把得，刺儿没摘着他的香罗带，哪管那树枝儿别起他的鬓头摔，过血凹桥把香摘，满心玲珑朝里看房中，不见那俏郎，才这家人冷酷，可你。小嘴的八个红怒来呀， 好了，那到现在为止呢，大年初三和初六两场这个曲艺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就已经非常完整的给大家播送完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